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早上好，我是孟群。 欢迎大家伙，看着您都是卡着点来报道啊。 哎， 这最后一响之后，哗，来一堆。南极荣成斋，天天爱笑笑爱天天寻124中同学，这是找同学呢是吗？ 嗯， 在教师节这一天找同学， 今天应该找老师。 对，今天应该找老师哈。 今天第一句话应该是老师好。 老师们辛苦了。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教师节也是旨在肯定教师哈为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在1985年的9月10号。有我们中国第一个教师节，算算多长时间了？到今年 第37个教师节。 行，数学老师教的不错。 对， 在此呢也向教师朋友们道一声辛苦了哈。 嗯，每位老师都非常辛苦，是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啊，您受累了。 也谢谢大家伙来报道，工体老球迷思鱼、家里人、雪山漫游、我是曼联，大伙都在呢哈。也有5号线来提醒的，说教师节送出祝福，还有今天的天气预报，谢谢大伙儿的参与。还是和以往一样，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全运会跳水比赛当中的谢思义、王宗源和张佳琪、陈芋汐奥运之后再夺冠军。 中国男排公布了亚锦赛的名单，我们北京的江川包括其他的选手张锦印和余姚晨都在名单当中。 另外国足呢已经抵达了沙加，张琳芃的腰伤呢没有什么大的妨碍。 国际足联明确表达了正在积极谋划世界杯改为2年1次的这个事儿，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也聊聊哈，咱们世界杯预选赛间歇期当中，您觉得世界杯改2年1届行不行啊？ 香不香？ 对，用现在流行的这些小孩们的话，就是香不香？ 香不香？ 我还真不太习惯现在这个网络语言哈。 嗯，你们慢慢接受。 世界杯改2年1届，您觉得行不行啊？或者是您认为到底是几年1届合适哈？ 嗯， 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 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说说咱们的老师啊。当然，作为体育广播来说呢，咱们说说体育老师，因为毕竟呢，现在体育在咱们教育当中的比重在增加，教育部呢也不断的颁布政策，而且现在的中小学生每天啊，据说必须得有1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啊。这对于体育老师来说的话，这责任重，任务又好像压力也大。 你也得翻心啊，让孩子们越来越喜欢您的课哈。 对， 所以说对于体育老师来讲也是很大的挑战。之前有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段当中，大家也讨论过体育老师当班主任这是好事儿吗？ 嗯， 结果大家都达成一致，当然是好事儿哈。 没错。 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您的体育老师，包括以前上体育课的一些有意思的回忆等等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这一说世界杯到底几年1届啊，马上就有人来回应了。有人说还是4年1届好。2年1届多没意思啊！ 嗯， 年年世界杯更没意思了。 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杯的话，4年1届可能有朋友觉得太长了啊。4年1届的话，我们就一直得等啊。但是如果真的变成2年1届的话，是不是又比较频繁呢？ 嗯，我的体育老师是瘦高个儿，会领我们跑步这么多年了，他在那边一直领着同学跑步。啊，现在还没退休？不会吧，早退休了，一直在您的记忆里哈，领着同学跑步哈。 另外这个我们看到，哟，这个荣成斋说世界杯还是4年1届好啊，这2年1届这没什么意思，年年世界杯感觉就失去味道了。就我们平常老说那句话，就是营养过剩不行，营养不良也不好。 也有说3年1届的，3年1届这单届的怎么算呢？单数哈。啊，你说说您的理由哈，啊，也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是可以的。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介绍消息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近日提示，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公众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依然要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儿，保持一定的警惕性。他还表示说，假期期间不提倡聚会和聚集，不允许大规模的聚集。公众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了解目的地防疫的等级。如果是中高风险地区呢，就建议您不能前往了。如果您所在的是中高风险地区呢，也不能出行。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要做好个人防护，包括戴手套、勤洗手、保持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不要扎堆，不要聚集。 另外呢，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出门还是要保持戴口罩这样一个习惯啊。另外呢，有一个活动呢，给您做一下预告，就是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啊，将在9月10号到13号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呢，采取的是线上报名方式，您需要登录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或者下载人民网加的 APP 进行注册报名。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您需要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且提供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每天的参观名额呢是设有上限的，所以说如果想前往去参观的话，请提前安排注册报名。特别提醒，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南侧景园街啊，将在会议期间呢是封路的状态。另外呢，搭建期间呢可能会有临时的断路，请您注意绕行。机器人盛宴也不能错过。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今天的两个话题是世界杯改两年一届，您觉得行不行？不成的话，您觉得是几年一届合适？还有就是教师节这一天哈，说说您的体育老师，也说说您在上学的时候有意思的一些体育课的回忆哈。好，今天我们先从全运会说起哈。别说全运会还没开幕，但是很多比赛都已经进行了。 说一下水上项目，昨天晚上呢是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进行了第14届全运会的跳水比赛。在结束的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决赛当中呢，冬季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谢思义和王宗源组合以联合队的名义出战，最终呢他们是495.18分顺利夺冠。江苏组合刘成明和朱涵最后一跳呢实现了神奇的反超，从第五升到第二，最终呢是414.63分获得亚军。四川队的李劲聪和于爱阳以409.32分获得第三，季军。 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组合张佳琪和陈芋汐是以联合队名义来出战的，最终非常顺利，348.96分夺得冠军。那张佳琪呢，也在这个项目当中实现了全运会的两连冠，因为在2017年全运会啊，她和搭档张敏杰也是获得了冠军。那陈芋汐作为小将也是首次获得了全运会的冠军。那张佳琪是咱们北京的孩子哈，那说这时间真是挺快的， 对， 东京奥运会这一下就过去一个月了。那大家还沉浸在中国奥运健儿这一次次非常精彩的表演哈，其实很多奥运健儿马上就已经转战到了西安，西安古称西京哈，从东京到西京，写下了新的这个篇章哈。我们也来说说啊，最近这段时间可以看到的北京队的奥运健儿到目前为止的出色的表现，由我们的记者楚燕来给您盘点一下。 长安为京师首都，也称西京。9月15号，全国第14届运动会将在西安拉开帷幕。从东京到西京，中国体育代表团50名奥运冠军将悉数亮相全运赛场。来自北京队的奥运健儿在本届全运会上依旧表现出色。昨晚在陕西全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由北京和上海联合组队出战的奥运冠军搭档张佳琪、陈芋汐一路领先，顺利夺金。两位小将年龄虽小，但已经是老搭档。 就挺不让人省心的，因为他比我小一点点嘛，他可能有时候动作的技术和感觉会稍微差一点，这时候就得我来做一下调整。 他就性格其实上我认为还是比较就温顺吧。 全运会跳水男子全能决赛，在十米台一度落后山东选手练俊杰35分的情况下，北京选手曹源奋起直追，在三米板中实现逆转，拿下这枚全能金牌。曹源说，平常心是他对待比赛的态度。 心态上还是希望能够把这6个动作跳好， 就是平常心，但是也会有一些想法，看能不能啊逆转比赛，尤其是最后两跳，确实给自己有一些自信吧。 在网球女双方面，北京球员杨昭轩联合天津队徐一帆2-0战胜四川组合，摘得金牌。杨昭轩表示：“ 我觉得我们俩一起不容易，奥运回来也接受了隔离，然后一直在保持训练，就是为了这次全运。我们这届其实发挥的整体每一场都很好。” 花样游泳自由组合项目，北京代表队的冯宇以联合组队的方式登场亮相，经过激烈角逐取得了自由组合项目的冠军，为北京代表队再添一金。北京花样游泳队教练李敏： 因为我们这一届的那个从运动员的人员是差不多是四代的运动员，所以从那个年龄的那个跨度上也是比较大，所以在那个一个是技术水平，再一个是他们的这种临场发挥的这种应变能力，我觉得都还是就是年轻队员肯定是要就是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在这种困难面前，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是在这比赛中也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目前全运会还在激烈的进行当中，让我们共同期待北京健儿的精彩表现。 谢谢楚燕的盘点哈。昨天的羽毛球项目的女团 F 组的小组赛当中，杜月、李英辉和王芷怡轮流赢球，他们带领湖北队3-0战胜湖南队，拿到小组第一。何冰娇是带着江苏队3-0赢球，他们是排在小组第二，在 F 组晋级的。而在 E 组呢，黄雅琼双打也拿到分数，陈雨菲随后逆转战胜了韩月，他们带着浙江队3-0击败福建，五战全胜，浙江排名 E 组小组第一出现，福建队是排在小组第二，进入到四强。 另外，网球项目当中呢，天津代表团是夺得5个单项当中的4枚金牌啊，其中老将李哲是圆了全运男单的冠军梦，而且在这届全运会上呢夺得2金1银。那天津代表团唯一旁落的这个网球的项目的金牌呢，出现在最后一项决赛，就是混双项目，江苏的组合张泽和孙子月3盘大战，最终胜出，让天津队5项都有金牌入账的目标呢没能达成。连续4届全运会呢都有金牌入账的张泽，在这届全运会当中是收获了1金1银1铜。 从今天开始，滑板项目的比赛呢将会在陕西阎良区户外运动滑板场地进行，一直是持续到11号，2天的比赛时间。这次比赛项目设男子街式、女子街式、男子碗池和女子碗池4个项目，一共有15个省市、62个运动员来参加比赛。那这也是滑板项目首次以竞技比赛项目亮相全运会。 这次比赛呢，像有来自这个15个省市，一共62人参赛啊。这些省市呢，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其中男子选手呢是29人，女选手33人，加在一起呢是62人。那根据比赛规则呢，各项目的前8名是进入到决赛的环节。那参加奥运积分赛和奥运会的3名选手，大家非常熟悉的曾文慧，这是来自广东的一位女选手，参加奥运会女子街式是获得第6名。另外呢，还有来自江苏的张欣，参加奥运会女子碗池获得第15名。另外呢，就是来自河南的娄佳怡，参加美国奥运积分赛女子碗池的比赛。这3位选手呢是直接进入到决赛，不占决赛的名额。 2017年滑板是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这一次呢是正式成为了竞技比赛项目。这次呢滑板项目还是不分年龄组别的。滑板从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我国，一直处于民间和爱好者的发展阶段。2016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滑板项目进入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比赛项目之后呢，国际归属于我们就是归属于哈、国际轮滑联合会来管理。 是的。 那在我们中国也是归属于中国轮滑协会来管理这个项目。 对。那么刚才提到的时间是9月10号到11号啊，进行全运会的比赛，分别是各项目的半决赛和决赛的比赛时间。目前呢，像陕西啊、广东啊、山东、福建、江苏这些省份的水平是比较靠前的，有争夺奖牌的希望。东道主陕西男子街式的高群祥，还有田家兴；而女子街式呢，包括来自广东的曾文慧；男子碗池呢，包括来自广东的陈烨，还有山东的杨月斌。女子碗池呢是要看山东队的李玉娟，还有江苏的张欣，以及河南的这个娄怡佳，应该说他们都是具有夺金实力的。 昨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呢也是宣布哈，2021年的休斯敦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选拔的办法呢，即将在陕西延安举行的14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和暂定10月份开赛的2021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在这2个比赛当中都会有一个直通的名额。 休斯敦世锦乒赛呢是单项赛事，安排在其实是延期了哈，安排在11月23号到29号在美国的休斯敦进行，目前设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双的五个项目。 那根据中国乒协宣布的运动员的选拔规则啊，中国乒乓球队呢将在近期的国际国内重要比赛成绩和积分的排名作为基础，综合选拔单打参赛资格，其中明确可以直通的三类情况。其中呢，这三类情况包括，比如说在2021直通 WTT 呢，它是英文的缩写，实际上它的翻译过来的中文名称应该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那么就是三个条件呢，包括在2021直通 WTT 大满贯世乒赛暨奥运模拟赛单打总积分排名第一的男女运动员，获得全运会乒乓球男女单打冠军的运动员，乒超联赛总积分第一的男女运动员。以上三种情况呢是直接获得休斯敦世乒赛单打参赛资格， 也就是大家习惯的说的哈直通资格。那此前在新乡和南阳两站直通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乒赛当中获得单打总积分排名第一的樊振东、陈梦已经确认获得了本次世乒赛的单打资格。中国乒协秘书长、中国乒乓球队男队的主教练秦志俭表示，乒协制定这一份选拔办法呢，也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保证让所有运动员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去争取参加世乒赛的机会；还有就是期待通过高质量的大赛平台来选出更多的年轻运动员，为巴黎周期能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之所以把这个全运会冠军和乒超总积分第一名也纳入到直通的范围，那秦志俭呢也是做了解释。他说，作为四年一次的高质量的平台，全运会金牌呢是非常能代表中国乒乓球的水平。而乒超联赛呢虽然是团体赛，但无论是一号单打还是单双兼顾的选手，都是国家队的考察重点。而且呢，今年的乒超联赛呢还是采用奥运会赛制，对于备战巴黎奥运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今年哈看全运会的男女单打的冠军可以直通世乒赛哈，也是对各位选手非常重要的机会。再来说说亚锦赛，2021年的男排亚锦赛9月12号到19号将会在日本的千叶进行。中国男排呢是9月8号已经到达了赛地，开启亚锦赛之旅。那这一次的比赛阵容当中哈，主攻手张景印、于元泰、袁党义、张炳龙，副攻手选了妙软童、彭世坤、蒋正阳、李永珍，接应的是江川、张冠华，二传是余姚晨和刘萌，自由人杨一鸣和杨天元啊，听起来都是比较陌生的年轻选手哈。 是，那这次亚锦赛呢，一共是16支参赛队伍啊，中国队呢分在 C 组，同组对手呢像包括澳大利亚队、科威特队，还有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男排呢在赛程安排当中，12号呢将会对战的是科威特，13号迎战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那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呢都是当地时间中午的12点30分，14号遭遇到这个小组最强的对手澳大利亚，比赛时间呢是当地时间的17点30分。那中国男排呢昨天上午完成了资格的审查，中午在训练馆已经开始进行训练了。 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今天是教师节，您也跟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您在上学时体育老师哈给您带来的一些美好的回忆。还有就是这国际足联正讨论哈，说我们想把世界杯从4年改成2年一回，大伙有什么意见哈，觉得4年长还是2年合适啊，或者是觉得年年都有是更好啊，您觉得几年一回合适哈？ 对，大家可以展开思路哈，这个展开想象嘛。刚才我们看到的话，比如说有的是赞成还是4年一次的，有的觉得这2年一次的话太过于频繁，有的认为3年一次，到目前为止还是这个最多4年， 是吧？吴孟生说了，2年一届哪有那么多国家有能力办呢？你就干脆变成世界联赛了都，那还有什么意思哈？ 严斌刚才说很有意思，这2年一次，这光打预选赛了， 都累死了是吧？严斌好久没有出现了，原来您还在深深的潜水当中。 对啊，我发现我出现您就出现，您出现我就出现， 你们俩真是 一起出现啊！ 对， 咱们出现12强赛吧。 8338说，我上中学的时候，班主任可就是体育老师。结果我们班什么都是全校第一，尤其是体育。我们老师现在都80多岁了，那我相信有空的时候您还会跟学校的校友一起去看望老师哈。 对， 我觉得体育老师会给枯燥的学习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哈。 对，对，我们的年龄在增长，我们的老师呢肯定也在衰老啊。但是无论我们到什么样的年龄，只要老师在，他就是老师；老师不在，我们也心怀念老师。 这寻124中同学的这个朋友说，我们小学体育老师又高又帅啊，现在我们还有联系呢。 哎呦， 对，尤其您上小学的时候，那仰望那更是又高又帅的感觉。 哎，在不同的阶段呢，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对我们有影响的老师啊，但不一定每个阶段都有，但是我们心目当中肯定最少有一位对我们影响至关重要的体育老师啊。 欢迎大家来互动哈。那接着说一下咱们中国联赛哈， CBA 联赛呢，据报道说，昨天中国篮协向各家俱乐部发出了举办2021-2022赛季季前赛的通知。那具体的分组是这样哈，第一组是广东、吉林、四川，还有一个队现在得定一下哈。第二组呢是辽宁、深圳、龙狮和江苏。我们北京是在季前赛的第三组，同组对手也非常熟悉的北控、浙江和同曦。好像去年貌似也是差不多这几个队啊。 嗯， 第四组是山东、广厦、上海和天津，第五组是新疆、青岛、山西和福建。 嗯，我们也知道呢，有可能10月16号呢，这个 CBA 就要开始了，所以说之前的也是紧锣密鼓啊，对，加紧热身。另外呢，据之前的消息，就是 CBA 新赛季呢还会沿用上赛季的外援的使用规则。另外呢，据消息透露呢，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啊，目前部分 CBA 俱乐部寻找外援的要求是实用性高、性价比高、手续非常的便捷。有媒体人推测说新赛季不会出现太多的大牌的外援，实用性和性价比高的外援呢会特别抢手。 嗯，当然目前为止 CBA 是不是真的要在新赛季沿用上赛季的外援使用规则，官方还没有给出这个明确的答复哈，没有通知给各俱乐部，这只是各方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哈。我们就这个话题也请教了这个中青报的资深记者杨申。杨申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判断哈，他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也是跟刚才媒体的相关的预测一样，应该对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来听他的观点。 昨天呢，应该说已经有俱乐部开始进行体测了，这说明新赛季的脚步确实越来越近了。那之前其实相关的消息已经爆出来了，并不是说最近才会有这方面的传言。之前呢，我其实也说过，就是新赛季还是大概率的沿用，赛会制有外援那种比赛的方式，而且有外援那种比赛方式和上赛季是一样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联赛的基本的牌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像广东、辽宁应该还是联盟顶尖的两支球队，浙江的两支球队包括首钢，以及山东、青岛和招兵买马很多人的这个上海，可能会组成第二集团。那像宁波啊、天津啊、江苏啊，包括同曦、福建，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队伍，而且这个实力呢和前面的球队还是相差的比较悬殊的，所以整个联赛应该和上赛季差不多，就是比分悬殊的比赛会比较多。那你像广东和辽宁这两支顶级的球队，可能在打这些弱队的时候就是五上五下，所以整个联赛的观赏性确实可能会受一定的影响，而且再加上周琦的离开，让联赛的这种明星效应又降低了一些。很多球迷可能会想，我这个赛季我追谁呢？叶联、郭艾伦、吴前，没有太多的明星可以去追，没有太多的明星会引发更多的关注度，这个对联赛来说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儿。当然了，可能这种情况下也会产生一定的机会，对吧？你比如说像更年轻的一代，像胡明轩，他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所谓的明星的这种低点啊，给自己赢得更多的这种粉丝？所以咱们看看吧，新赛季究竟会怎么样。 当然了，说到新赛季哈，之前林书豪也说了，如果有这样的外援政策，他就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到首钢。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的，起码咱是有看点、有球星啊，这是看球的理由之一哈。另外北控啊，我们季前赛的这个同组对手，昨天也有一个新的成员加入了哈。 据说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一位教练员啊。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呢，我们现在暂且啊，因为还没有来自官方的一个准确的名称，暂且呢，这个称呼他叫卢卡啊，卢卡，他是正式成为了北控男篮一线队的助理教练。新赛季呢，这位来自欧洲的据说大块头的冠军教头呢，将会加盟到北控男篮一线队的教练组，那就是辅佐老马嘛。这位教练呢是1984年出生啊，来自塞尔维亚四支中锋，2000年开始效力于黑山豪门球队，一支豪门球队内线技术还是非常出色的，球风也非常的凶悍。之后呢，效力于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很多这个顶级联赛的俱乐部，是2015年退役。那么在 黑山他在一家篮球俱乐部当主教练的话呢，这是他执教生涯的开始。当赛季呢是2015，他是2015-16赛季呢在这家俱乐部执教，15-16赛季呢是夺得黑山联赛的亚军。那么17-18赛季呢是在 CBA 的深圳男篮作为一个这个发展教练啊，那也是他刚刚涉足到 CBA 的领域执教。那么18-19赛季呢是在 WCBA 广东东莞女篮作为助理教练，那个赛季是荣获了总冠军。19-20赛季呢作为山东西王男篮的助理教练。那么2020-21赛季的 WCBA 的山东西王女篮主教练呢，他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执教的经历。那么在新的赛季就到了北控了。 那北控呢，大家知道哈，前段时间看到孙悦并没有续约，大家都猜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退役的意思哈。那这支球队今年怎么打，老马的阵容怎么来安排，我们也要一起关注哈。当然这两天有关周琦的事件呢，我们一会儿哈再安排时间给大家来做相关的点评。同样也是请杨申说说哈周琦去澳大利亚打球的事儿哈。那篮球的消息暂时到这儿哈，一会儿我们再说说一下这个很多年轻的朋友关注的英雄联盟的全球总决赛哈。2021年的全球总决赛呢是安排在10月5号开赛， 国庆节期间， 我们国庆哈。 对， 而且呢是在11月6号举办冠亚军的决赛。那这个比赛最终选在了冰岛雷克雅未克新装修的一个室内体育馆来进行，但是同样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就没有观众哈。相信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都会关注今年的全球总决赛的情况。好，我们话题别忘了，今天是教师节，一起和其他的家里人分享一下您原来哈上学时上体育课的体育老师当时的带给您的美好回忆。还有就是国际足联现在正琢磨着说把4年的世界杯改成2年，您觉得几年合适啊，好看不？ 这个葛大爷说了，这还是4年比较好 啊， 天天吃饺子就没感觉了， 就不觉得是好吃的了。 对呀， 北京枪哥说了，说2年一次，咱家联赛是不是就被挤没了？ 还惯记 天天 还惦记咱家联赛呢？那天天踢世界杯的话，对，那是人家那屋的事儿啊，不是咱这屋的事儿。 乐乐乐也说了，那岂不是咱们一年就要被虐一次了？国足的队员是不是都不愿意去国家队了？ 那个时候咱们的国足队员的队伍在这个增加嘛，人数肯定会增加很多嘛。 也有朋友说，我觉得吧，咱中国现在这个水平踢成这样，这事儿本身就咱们去操心不太合适。那聊聊也那也不妨碍的，是不是？ 咱应该更多操心的是乒乓球的事儿，因为对，最起码，刘指导有可能那不懂球的胖子有可能成为副主席的，是吧？ 这是操全世界乒乓球的事儿。 对呀，当然吴梦生也说了，咱们这个就这个话题呢，你的体育老师嘛，吴梦生说了，说小学体育老师还组织我们打了一场垒球，印象挺深刻的。嘿，那您上学的学校太高级了，小学就打垒球啊？ 有场地， 哎， 有老师， 有老师啊，而且小众运动当中有这样体育老师带着孩子们去接触，尤其小学去接触，我相信印象非常深刻啊。 好，一会儿我们接着聊，欢迎您继续收听《雄鸡畅想》。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套又 好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有故事每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我们第一时段主要说了全运会的一些赛况哈，也简单的说了说 CBA 目前可以知道的最新的消息。第二时段就是您念叨的，我们得说说国足。 嗯， 啊，说说国足和世界杯预选赛哈。当然，今天两个话题呢也涉及到哈，国际足联现在想是征求大家的意见，把这四年一回改成两年一回这世界杯。我发现大伙儿基本上没谁同意啊，都说四年一届好，都觉得这个习惯好哈。 而且给出理由呢，像钉子啊，在微信里就说了，说还是四年一届，说过于频繁会降低球迷的兴趣和商业价值。 是， 你过于频繁的话，大家就审美疲劳了。 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再次啊在节目当中呢祝所有从事教师这个行业的朋友们快乐，节日快乐，您辛苦了哈。 嗯， 两个话题，我们另一个话题就是说说您在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都教您些什么呀，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回忆哈，欢迎您跟家里人一起来回顾。那第二时段我们说说世界杯预选赛哈，今天早上啊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的比赛继续进行，第八轮的时候巴西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本来应该是积分前两名之间的直接对话哈，结果却因为一场闹剧收场了，没开多长时间就中断。那这场比赛到底怎么判现在还不知道哈，可是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哈。目前在这一轮开打之前，巴西是七战全胜积21分领跑，阿根廷呢是七战4胜3平15分排第二，都少赛一轮，但是领先的优势还是相对明显哈。6:30的时候呢，有一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是乌拉圭对厄瓜多尔。乌拉圭呢，目前是排在世界第13，厄瓜多尔是第55，差的不少哈。乌拉圭上一场比赛是4-2击败了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上一场世界杯预选赛是主场0-0平了智利。 另外呢，就是阿根廷对阵玻利维亚的比赛呢，将是在今天的7:30啊，这是北京时间，已经开始2分钟啊。那阿根廷呢，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6位啊，玻利维亚队呢，世界排名第82位。阿根廷上一场这个世预赛客场3-1是击败了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呢上一轮世预赛呢是客场2-4输给了乌拉圭。 嗯，有关注这个比赛的朋友也要提醒我们一下哈，一会儿谁进球了或者是谁领先了，甚至刚才厄瓜多尔和乌拉圭要是结束的话，提醒我们一下哈，看看比分的情况。这是南美区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当然我们亚洲区这边哈，12强赛这一轮已经打完了。昨天凌晨的时候呢，男足已经到了阿联酋的沙加来备战10月份的2轮12强赛了。第三轮比赛呢是在10月7号，国庆节结束的时候哈，对手是越南队，也是因为疫情多方面的原因吧，咱们还是得在西亚踢，只不过地点就从多哈挪到了40强赛最后3轮的主场阿联酋的沙加来进行。 嗯，也是出于防疫的需要呢，国足和足协的工作团队呢还是要实施泡泡式的封闭管理，球员日常呢还是不能外出。报道说呢，说李铁已经对这个阶段的训练做好了计划，而且呢会有一些上量的训练，也有针对性的一些战术的演练。 嗯，我们连线了腾讯的记者赵宇哈，赵宇说咱们接下来的安排大致是这样的。 国足现在已经抵达了沙加，由于跟越南队比赛将在沙加进行，所以说球队也是早早的到了这边，先做准备。因为过去的这个40强赛就是在沙加踢的，所以国足对于这边的这种训练环境，训练的场地、气候等等都非常的熟悉和了解。而且我觉得，虽然说这个阿联酋的比赛场地没有空调，但是经过这个40强赛的洗礼之后，我相信队员们都已经适应了这种比赛的感觉。这次可能跟上一次40强赛住的酒店不一样，但我觉得其实都没什么太大关系。球队的这种后勤保障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看带了特别多的这种行李， 就是为了方方面面都给队员们保障好吧，让球队能有一个更好的这种训练和比赛环境。到了沙加之后呢，国足也会进行一些休息和调整，不会立刻就开始特别紧张的这种训练。因为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比赛周期，大家都知道受到疫情影响，球队没法回国，只能是在西亚待着，不管是卡塔尔还是这个沙加，其实跟咱们国内都是没法比的，大家都只能去克服这些困难吧。一个困难就是长期在外跟家人见不到面，另外一个困难就是在这种疫情之下，可能球队的管理会比较严格，队员们的这种出行也会受到影响。跟队员也交流了，他们觉得现在这种特殊情况，大家出来就是为比赛的，只能是自己克服。而且有了之前的这个中超的联赛的经验之后，大家都能够应对这种封闭的比赛和训练环境。 其实对于封闭环境来说呢，大家应该说经过这段时间的一个集中的包括联赛啊，包括这个客场的一些比赛啊，大家应该已经适应了啊。 在十二强赛第二轮当中呢，开场两分钟就伤退的国足主力后卫张琳芃的伤势哈，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说是队医呢陪着他比赛当晚就去医院接受检查了。当地时间的9月8号上午呢，传来消息说是腰部的旧伤复发。这个伤势是可以在可控的范围当中的，主要是要休养哈。也预测了说，应该如果没有太大问题的话，下一轮打越南队的比赛可以复出，毕竟还有一段时间哈。 对， 赵宇说呢，张琳芃的伤没事儿啊，大家别害怕哈。 对， 张琳芃是之前有伤，然后联赛当中他其实这个腰部啊就被撞了一下，但后来呢跟着国家队备战这个十二强赛没什么太大问题，不过在。上一场跟日本队比赛当中，他上半场比赛受伤，现在是这个脊椎跟这个腰椎间盘的这个韧带有一些损伤，这段时间只能是进行休息和调整。其他人的这个伤病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但并不是特别严重。应该说现在伤病最严重的就是张琳芃了，我相信他大概这种损伤跟这种韧带的撕裂还不太一样，损伤会相对较轻，所以我估计大概也就是休息个半个月应该就差不多，半个月之后就应该能够跟着球队这种训练备战，不会影响到接下来跟越南啊跟沙特队的比赛。我觉得张琳芃对于中国队的后防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既可以踢中后卫也可以踢右边后卫。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跟日本队比赛当中，临危受命替补出场的朱晨杰表现不错，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让中国队在中后卫位置上又多了一个选择。你比如说以后会不会尝试让张琳芃来踢右后卫，然后让这个朱晨杰跟其他的球员，比如说李昂啊，或者说蒋光太啊搭档踢这个中后卫，我觉得都是一种尝试，一种可能性。就是现在我们多一种可能性，就多一种比赛的方式和方法。 另外这段时间呢，也是据北京青年报的同行肖楠透露说哈，我们可能会邀请阿联酋来作为热身的对手，毕竟就在当地嘛。他在社交媒体上也发文说哈，国足有可能会邀请一些球队进行热身，首选目标呢是参加十二强赛的非同组的球队。那由于中国队呢现在就在沙加备战，所以阿联酋队应该是咱们潜在的热身对手之一。而且从其他对手的主场设置位置来看哈，像叙利亚、伊拉克都有可能会成为咱们这段时间热身赛的候选的目标。 离得近，交通方便啊，来去呢也比较这个简单一些。另外呢，就是第二轮比赛结束以后呢 ，AB 两个小组的形势呢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啊。在日本、澳大利亚和沙特三强都是以1-0赢了对手之后呢 ，B 组情况呢呈现出一个明确的三个档次。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呢率先抢得了优势，而国足目前是处在小组垫底的位置啊，这个零进球、零积分、零射门，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出现的机会。也就是说，接下来把握好对阵越南和阿曼的这个四场比赛，那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轮比赛当中啊，相对实力比较弱的阿曼和中国以及越南都是主场迎战更强的对手，比分都是一样，都是0-1输的。那一下就把这一组的形势变得特别的明朗。 这组当中澳大利亚、日本和沙特本来就比其他的队伍要强一些，占有明显的优势，所以说如果能够把握住主场之力，阻击三支球队打成乱战，那像阿曼、中国和越南三家还有抢得小组前两名的机会。当然了，这一轮比赛下来绝大多数都明白了，说 B 组的强弱格局没有可能了，也就这样了。 就理论上当中呢，这个足球比赛的话它总会出现一些意外啊等等，但是这个实力决定一切啊。那么应该说这个强弱格局分化以后啊， B 组目前是分化成三个梯队，前两轮比赛呢强势发挥到澳大利亚和沙特，这个都是积六分啊，排名小组前两位，两队的进球数呢也都是四个，澳大利亚呢凭借没有丢球的表现呢排在榜首，因为沙特呢被越南进了一个。那么阿曼和日本呢这对第一轮对话的球队呢排名第三和第四啊，都是进了一个球丢了一个球，阿曼呢是以胜负关系排名这个第三，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么在榜尾的位置呢，越南队和中国队分别是第五第六，其中越南队呢在面对沙特的比赛开场是由阮光海打进一球，所以他们的净胜球进球数都是占优势，力压国足排名倒数第二，咱们是目前是排名垫底的。 所以咱们这组三个梯队当中，澳大利亚、沙特领跑的优势相当明显，不仅是在积分上，而且呢他们打出了比较有竞争力的整体足球啊，小组当中最善于使用头球的这两支队伍呢，面对其他五个对手的时候也是把自己的这个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沙特队呢相比澳大利亚就稍微的统治力弱一点哈，但是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比五年前还是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可以说年轻队员已经完全的融入到了球队当中，那么争取直接出线的这个名额哈，他们也是处于优势的。 另外呢在第二梯队当中啊，像日本跟阿曼队的状态呢还是比较类似，就踢得比较沉闷，而且呢相对来说呢是慢速。日本队面对国足的时候呢应该是打出了压倒性的数据的优势啊，但如果看了整场比赛的话，可能大家会发现球队呢就三次是最好的机会，把握的机会能力如果相对于澳大利亚来说的话呢，可能是显得有些明显的差。主教练森保一的指挥呢也是显得有些迟缓和犹豫，那这样的日本队呢应该说也不具备过去在亚洲的相比较而言的绝对的统治力。阿曼和日本队的表现有些类似啊，球队的整体性非常好，攻防两端的能力也虽然不强，但能够做到共进退。当然说阿曼的问题呢同样在于把握机会，这个射门呐、包括射正啊，第二场比赛当中都是高于沙特却输掉了比赛，效率不高。 森保一反正帅位是在这场之后保住了暂时。 哎， 那国足和越南的实力呢相对要弱一点啊，不过越南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明显表现好于咱们，球队的综合实力也会强一些哈、打法更先进，他们试图控球在脚下，那面对沙特和澳大利亚都有不错的连续进攻，我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瞬间就断电了，就被澳大利亚打进三个球，那第二次呢面对日本的时候全场没机会，所以说从攻防两端来看哈，整个 B 组到目前两场打完咱们的表现最差。 确实啊，昨天呢又重新看了一下这越南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确实这场比赛的话由于场地的限制，所以很多球呢都是不能够顺畅的进行，如果是换在咱们第二场面对日本队那样的一个场地当中，越南队的技术优势肯定会得到一个充分的发挥啊。不过如果国足咱们能够摆正位置吧，像阿曼呢越南两支球队也不是完全就是咱们跟对手去拼一拼也不是没有机会啊。阿曼队目前也有问题，就是球队在整体的强度较强的情况下呢没有足够的接应点，进球呢完全就是这个怎么说呢，靠蒙，这也没有，这是特别明确的一个箭头式的人物，那这样的球队防守起来呢就相对容易一些啊，找几个重点人物一防的话呢他们肯定就是撞大运了。当然可以隐藏国足阵容当中目前最弱的环节，就是边后卫。而越南队呢是就是被称为什么小号的日本队，就他们的技战术啊，包括球员的个人的能力和名气啊，都是日本队的微缩版啊，虽然打得比这森保一的球队有些打得比较好看啊，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呢还是比日本队要差了很多。如果咱们回收回来以后打对手的反击，就是不要只图场面上的好看，面对越南队的时候咱们一定也是要把自己的位置和姿态摆低，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拿出四十强赛时的这种连续的快攻呢？打出精彩的反击呢？ 如果说要是按这样来计算的话，或者这样设计的话，面对阿曼和越南四场比赛咱们至少能拿到十分以上，咱们在大概率的最后一场比赛拿到12到13分之间，那按照世界杯俄罗斯预选赛当时的那个情况，俄罗斯世界杯时候预选赛情况来算的 话，做参照哈， 第三和第四名之间咱还是有希望的哈。 嗯， 不过呢首先咱们是绝对实力呢 应该看哈、目前是处于越南之下，跟阿曼有点像，但是面对这两支球队的四场比赛啊，不采取弱队的打法，那就可能会还真打不过哈、所以说可能还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场面不一定好看，但是结果应该好哈。 对， 第二呢，就是真的要是非常能够争气的拿到十分，那小组出线形式应该跟上一届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就不太一样了，强弱分化比较明显，出线分数也会提高。总的来看呢，输了两场比赛之后呢，一定还是会有影响，但是不会说一点这个希望也没有了。 对， 反正后边得好好踢了。 那第一场比赛失误，第二场比赛也有失误，那么第三场比赛失误把前两场比赛的失误能够弥补呢？那再把这个具体的比赛时间的话，就是主要是日期已经定了，但是每次比赛的具体的时间还没有敲定。那第三轮比赛呢，就是10月7号，刚才介绍了国庆节的最后一天，将会是面对越南啊。第四轮比赛呢，咱们是10月12号，10月12号对阵的是沙特阿拉伯。 这是10月份的两场比赛，再有就是11月份了。11月份11号、16号， 双十一。 12月份没有，到明年的1月份，包括2月1号、3月份的两场比赛，一次哈，我们还会再轮一遍啊，对这些对手。那越南队呢，在这一轮打完之后，他们也有各种媒体哈、分析了这一波的出线形式。他们认为说中国队是他们可以在这一组轻松战胜的对手。 好，这个标题非常好。 他们的这个媒体分析说，输球的结果可以预料哈、但是我们的收获也很多呀。首先是亚洲的传统豪强现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了。对阵沙特的比赛，如果越南没有红牌，那局势可能就不一样了。第二场比赛，澳大利亚控制了场面，但真正的机会只有一次。这两场比赛证明，我们越南队如果使用正确的战术策略，还是有能力和强队周旋的。即便是被认为亚洲最强的日本队，前两轮不也只是拿到了3分，只打进一球吗？ 对呀、 说明越南队和这些球队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越南就是强队啊！在打比赛的时候，我们就是守啊，你就攻吧。谈到出线的形式呢，越南队踢好和足下一场比赛呢，肯定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他们也看到了国足的表现的话，肯定希望从中国队身上拿分。目前呢，两支球队呢其实都是2连败啊，都是0分。但因为咱们呢目前是零进球，所以目前处在垫底的位置。那有的媒体也分析了整个小组的情况之后呢，认为国足是越南最容易拿分的对手。这个媒体说了，说中国队虽然规划了很多来自巴西的球员，但是发挥并不好嘛。他们的球风呢也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大概就是越南能在本组轻松拿分的对手吧。是。 现在我们中国确实啊，在哪个组人都说啊，这个对手好战胜，这是应该拿分的这个对手哈。 我们就是弱队。 腾讯的赵宇啊也提到了今后和我们人员调整的一些假设哈。 其实，在跟日本队比赛当中，中国队上半场踢得比较保守，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因为你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跟日本就是正常去踢，也不足以去踢对攻。你上半场守住了，是吧？下半场比赛也及时调整了战术，然后让对手反倒其实并不是很适应。我觉得这种战术思路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只是我们在一些细节上还是进一步的雕琢吧。比如说我们在防守的时候怎么把这个反击打好，这个很关键。其实在我看来，这个现在的中国队不具备跟90分钟比赛跟日本队正常踢的这种情况，你只能是采取这种有策略的方式，只是说我们现在需要把细节做得更好更到位，这个就可以了。其实外界没必要在这方面进行过多的这种苛责，但可能面对这个沙特跟越南，我觉得球队还是应该变一种策略，尤其是在跟越南队比赛当中，还是应该更多的攻出来吧。攻出来的同时防着对方的反击，我觉得这个很关键。我们未来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教练组的准备时间是非常的充分的，而且据我了解，其实现在的这些人可能状态还可以，但是未来也有可能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从国内调其他球员来到西亚，跟着球队一起备战12强赛的可能，比如说这个费南多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了，会不会说在10月份的比赛之前把他招过来，这个我觉得都要看未来一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和这个球队的需求吧。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在这种人员方面我们也是充裕的，也是可以随时调整的。 那当然了，跟日本的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尴尬的数据哈。在这一轮中日之战之前呢，我们和日本队交手36次，总计是15胜8平13负的成绩。但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呢，我们中国队对日本队还没有取得过胜利。最近一次国足面对日本队取胜是1998年，当时的戴拿斯杯，也是东亚杯的前身。那场比赛是黎兵进了2个球哈，在东京国立竞技场2-0取胜。这一战之后，咱们再也没有赢过23年了。 现在多哈呢遇到日本队的话，从比赛过程说呢，咱们跟五大联赛海归球员白底组建的日本队确实差距非常的明显啊。不过下半场比赛呢，像阿兰洛国富两位规划球员登场之后，包括郝俊敏登场以后，应该说得带给中国队进攻端的一些改变。另外后防线当中呢，另一位规划的蒋光太在门前呢独当一面的气质，让球迷看到了规划球员呢带给中国队的一些改变吧。 所以接下来咱们4场12强比赛先后对越南、沙特，阿曼啊，以及澳大利亚四支球队哈，也许铁家军是不是会更信任规划球员啊？尤其是上场比赛，这个跟打日本这场比赛，我觉得下半场哈，两位规划球员上去之后，场面果然好看一些。 是， 我们可以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当中啊。 那现在已经规划了，花了这么多的代价啊，付出这么大的这个代价之后呢，把规划权规划了，又是随队去了这个比赛赛地，那为什么不让他上场呢？ 我想是不是就是因为把重心想放在后面这四场该拿的分想拿哈、 这是一个战略方面的考虑、 我这样瞎猜 要不之前就是你让他多上，万一拿牌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外出现的话，对后面四场是不是会有影响？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田忌赛马、把最好的用在后面， 对 吧？就 是该拿的 分打越南队跟阿曼队和沙特。 对，至于日本的话，你肯定赢不了的，咱别费劲了，是吧？ 战略性的放弃。 是我瞎猜的，不知道大伙儿怎么 分析的都有道理。 对，1-0，日本队赢了之后哈，我们是在前两场比赛都输了。我们的头牌前锋吴磊赛后也是感叹过啊，说日本旅游球员太多。但现在日本足协也有一个新的举措哈。赛后呢，吴磊走的时候就发现他单个一人，而日本队那边一堆人 组团。 对，他在微博上晒出 组团旅游， 那边集体回欧洲的照片。那与此同时呢，日本足球还有一项新的旅欧的举措哈，也是让人关注的。根据他们的媒体日刊体育在8号透露的消息说呢，日本足协计划在德国要建立一个国家训练基地，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日本队在欧洲去拉练比赛，以及欧洲在以及日本在欧洲踢球的一个庞大的球员群体为他们来服务。 这跟咱们比的话，咱们曾经有健力宝呀，是吧？都到巴西那边踢了好长时间的比赛了啊。 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对对对，就朱广沪时期啊。那么日本足协的相关工作人员也说了，说只在欧洲效力的日本球员就能够组成2支球队啊。那么日本球员进入到欧洲俱乐部的机会也增加了，国家队也是以这些球员队为核心呢，在俱乐部日常休息的时候，他们可以进行身体跟这个心理当中的这一些防一些护理，而一旦基地建成的话，那日本足协呢也将派遣像医生啊、医疗师啊、这个按摩师、理疗师、教练等相关人员驻扎。也就是说，在各个方面，不单是球员层面，很多的层面和方面的话呢，都来学习人家国外先进的足球的理念和技术。 目前日本足协已经在欧洲建立了联络办公室，他们负责人就是原来的国脚藤田俊哉。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直强调哈，说如果日本球员条件允许的话，希望他们都能够到欧洲尽早来踢球。这个基地呢是属于日本足协和德国足协合作的项目，原本是打算在2020年就投入运营的，那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吧，一直就耽误了进程哈。说这一块基地呢，包括天然草坪，还有球员的宿舍、恢复治疗等设施，造价也是数亿日元，每一年的维护费用也挺高的，说达到1亿日元啊，这是他们的足协的投入哈。 对，这体育是必须要投入的， 在欧洲有一个基地哈。那对于这个孤独的吴磊哈，我们也是连线了赵宇，赵宇也是说，也是期待我们的年轻球员能够早日有机会吧。 我也看到了比赛完了之后吴磊也发了这个照片，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回西班牙，而日本呢是一个团队，这大家都在欧洲踢球，然后都在这个多哈的机场去转机回欧洲。这个可能也就证明了，其实一方面是中日足球的这种差距，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在这种留洋球员方面真的是太少了，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人走出去吧。只有你走出去之后 到了更高的平台、更高的舞台，而且能够争取打上比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不断的提高。其实这也反映出了过去我们这么多年在这种留洋方面其实是滞后的、落后的，也没有交上一个合格的、及格的答卷。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人走出去吧，不至于这个一回欧洲的时候，然后就只有孤零零的吴磊一个人。有人开玩笑说，你看这个日本队还得排队办登机手续，你看吴磊就一个人多方便，这个连排队都不需要。这个是就是这种调侃啊玩笑，我觉得也凸显出了一些心酸吧。我不希望这种心酸继续下去。当然了，留洋也是把双刃剑，你也要谨慎，就是你在你能够打上比赛，能力达到人家要求的时候再走出去。其实我们现在没必要好高骛远，没必要一下就去这个五大联赛、欧洲的二级别、三级别的联赛，其实也有中国球员生存的这种空间。反倒是到了二级别、三级别这种联赛，你更容易踢出来，踢更多比赛之后再往五大联赛去发展，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正常的道路。其实我们观看到了日本在这个五大联赛成功的球员，没有看到他们一路走来的艰辛。其实他们也有很多人是从这种二级别、三级别联赛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而且也有一些没有成功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留洋要以一个很平常的心去看待它。首先你要能让自己尽可能的争取打上比赛，其次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有一个坚定的决心和信念。你不能说这个我有很多退路，然后就是留洋不成功我回来也能够踢，那这样可能你就很难成功了。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中国球员出现在欧洲赛场上，提高自己，然后为国家队带来更多的帮助。 好，这是国家队的情况。我们再来说两句哈，中甲联赛，虽然国家队踢比赛，中超没有，但是中甲还是有的。 昨天呢，2021赛季的中甲联赛第三阶段的第20轮比赛全都结束了啊。这一轮联赛的领头羊成都荣城队领先情况下呢，是被四川九牛队1-1逼平，这应该算是这个川蜀德比啊。那领头羊宝座呢是被同城兄弟拉下马了。那成都荣城队呢，目前是这个一下就变成了第二名。那梅州客家队的2-0击败了辽宁沈阳城市队之后，以46分暂时登顶成功。成都荣城队呢是一分之差紧随其后。武汉三镇4-0大胜北京卫体大队之后呢，继续稳居第三。浙江队呢这一轮2-0战胜了江西北大门队之后，紧追武汉三镇。 国际足联和日本足协就新冠疫情现状进行讨论，双方决定2021年12月将举行的国际足联世俱杯就不在日本举行了。 另外呢，在9月8号晚上，由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和太空翼足球教育机构联合举办的2011年龄段小球员天赋日活动的顺利召开。来自全北京的49名2011年龄段的小球员参与到天赋日的活动当中，体验职业足球青训训练的项目，展现自己的足球技艺。 昨天是上海上港队的球员奥斯卡30岁的生日，那上海海港队哈在训练场地也是为他举行了生日的简短的庆祝仪式，送上了足球型的蛋糕，为他唱生日歌。之后呢，他还在微博上晒出了和家人一起过生日的视频，有长寿面，儿子和女儿是用中文为他演唱了生日歌哈，他自己还说三十而立，用中文写的。好，我们下一个时段来说说世界杯几年一届呀。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早上有雾或者轻雾出现，能见度不佳，开车出行请您注意交通安全。早上的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在20度以下，山区的气温更低，天气偏凉，一早出行的朋友请您注意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北京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白天晴晒，午后偏热，外出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天山区降雨频繁，土壤已经饱和，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在29度到26度。前几天降雨频繁，山区地质条件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太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29度到19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中午过后体感偏热，到了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体感偏凉。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采取防护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祝您周末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那你也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今天是教师节，再次祝教师朋友节日快乐，您辛苦了。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第30段主要说的哈，这世界杯4年改2年，您同意吗？您觉得几年合适啊？ 说到几年合适的话呢，像 Winter 啊，咱们的微信当中这朋友就说了，说4年好啊，如果增加了频次，那肯定会和欧洲杯、美洲杯，甚至跟奥运会撞车呀！说俱乐部太频繁的抽调国脚，那谁也受不了啊！你看，就特别理性啊，分析的也是特别的合理。 嗯，也欢迎大家来进行互动哈。刚才说到了自己的这个上体育课有意思的事儿，包括您的体育老师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哈，也别忘了跟我们保持互动哈。 对，像这个用户 都写了哈。 对。像用户8216就说了，说初中体育老师他教我短跑怎么冲刺，就让我受益终身啊。就在技术环节当中，别看跑步谁都会，但是真的到怎么冲刺，短跑当中冲刺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 怎么发力，在什么时候发力， 哎， 怎么适合您的身材啊，包括您的身体条件等等，都是一门艺术哈。 我们说体育呢不但是艺术，它也是科学，是吧？ 特梅普的确，您这个名字也确实跟您说的话有点相符合。说，对咱中国来讲，15年一届吧。 帅，15年一届。您说的是咱们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周期。 好好说话，好好聊天。你看我都老不提醒这事儿，好好说话，好好聊天。 小丽老师把把关，您老师的职责怎么没有尽到的？ 是呢，我怎么就忘了呢？以前我老是挂在嘴上的哈， 对呀，现在你给摘了。斯坦福桥的味道就说了，说世界杯几年一届好，但是还是4年一届好，2年一届时间太短了，少了期待感， 是吧？ 就太频繁的话，让大家觉得就没意思了， 老吃一个就没劲了，是吧？ 对。 那对这个话题，咱们啊来讨论讨论哈。几天前，作为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发展总监的温格在采访的时候就明确表达了啊，现在国际足联呢正在积极的策划啊。将这个世界杯改为4年改2年，要砍掉或者是缩减一些不必要的友谊赛和预选赛，希望能够为球迷提供更多的大型赛事。他的这个言论啊，也是代表了当下国际足联的一个口径。据了解说呢，今年年底吧，国际足联的211个成员就有可能会就这个议题进行投票。如果说这个提议通过的话，2026年的世界杯之后，赛事就真的是每2年一次了。啊，像温格、罗纳尔多、卡洛斯、马特拉奇等等这些您非常熟悉的名宿都参加了国际足联发展计划的会议， 所以我们都特别希望呢，这些投票有投票权的人士呢，千万要慎重你手中的这一票啊。 温格认为说，只有世界杯或者是洲际锦标赛这样的大型赛事是才具有吸引力的啊，高级赛事能够争取至高荣誉，这样的赛事才能让国家队去全情的投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样的比赛、这样的世界杯多起来。 他说赛事密集，是不是会给球员们增加更多的负担啊？针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温格也是矢口否认啊，他甚至强调说呢，这是保护球员和俱乐部利益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他说原本啊，拖沓的预选赛呢，可以去浓缩啊，可以把它减少，把这个国际比赛日呢，整合到每年的三月和十月两个时段，去掉九月、十一月和六月的三个比赛窗口。那这样的话，一年50个比赛日呢，可以缩减到28个。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执教一家俱乐部好多年的一位资深的教练啊，再加上这个在国际足联又担任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啊。 他认为说球员可以享受到更为固定的假期，对于球员的体能状况而言呢，4个星期的休假非常的必要啊。他也说提高大赛频率的这个增加是淘汰赛数量，与之相应的是预选赛数量的减少，整体上球员参加的比赛场次应该不会变多，所以是看怎么来安排啊，集中来安排啊，这是他的设想和解释吧。 嗯 啊，这样非常具有颠覆性的思路，第一时间就引发了各方的激烈的反应哈。 嗯 啊，我们也是连线了这个足球的资深评论人士严强啊。虽然咱们在成绩上确实也不能跟这些大的这个足球领域的强国相比，但是咱们也有咱们的看法哈。 对， 来听听他啊对这个想法的解读哈。 国际足联关于世界杯希望能够改期啊，能够变成2年1届这个提议呢，是温格上任国际足球发展总监这样的一个负责人之后提出来的，在半年前就有这样的提议对外放风。现在呢，正是更大面积的和各个不同的俱乐部啊、联赛啊、足球行业的相关者来进行沟通。这个提议吧，一旦发出来，带来的影响是地震式的一种影响，绝大部分的反馈都不太认同这样的一种做法。反对的意见呢有这么几条，一个呢是认为这可能会让世界杯一个最有品牌价值和受世界影响力的一个赛事让它自身贬值。第二个呢就是球员已经不堪重负。第三个呢就是各个联赛足球管理机构他们在赛事安排包括在一些具体的可行性设计这方面都觉得很难配合这样的一次改革。因此反对的声音几乎全方位，以至于这个动议本身背后的理由反倒没有得到更好的介绍。我在半年前其实看到过温格在很多地方他自己讲述这一套建议的提法的原因啊，其中给出的几条理由呢恰恰是认为他认同目前球员比赛赛事压力过大，但是他觉得如果能够集中的进行预选赛和世界杯赛事的话反倒是能够降低球员参赛的负累的。其次呢他觉得2年1次反倒是让更多的从业者让这个周期变得更快，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世界大赛，因为过往4年对于一个职业运动员他的运动生命来讲这个间隔有些过长，大家参与机会如果一旦有伤病的话反倒不够多。从国际足联的角度出发，从赛事组织者的角度出发吧，频次提高的话或许对于他们进行足球推广市场方面的经营的话呢也许获益能够更多，所以正反两方的意见都摆在这儿。而且具体一些解决方案的话，温格的解决方案是集中的进行世界杯的预选赛。 这样的颠覆性的想法哈，马上就引来了各方的反应。昨天欧洲联赛协会就正式发表声明了，说我们是坚决反对2年举办一次欧洲这个世界杯的建议的，并将和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防止足球管理机构做出损害联赛的单方面的决定。 另外温格的同胞就是前法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多梅内克啊，直接抛出了一个词儿啊，说这个叫愚蠢， 这个想法愚蠢， 这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形容词啊。他说欧足联呢主席切费林是直言不讳，他说世界杯这颗宝石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它的稀有性，每2年1次的世界杯将稀释这个赛事本身的价值。 连曼城的 CEO 索里亚诺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啊，说赛程已经被塞得满满的了，没有任何空间去安排其他的赛事，一点都没有。 这个除了这些所以所谓的这个在足坛当中啊，在联赛当中、欧足联当中呢，这个具有管理者的、有话语权的这些人的之外呢，像球员和球迷呢也是据说也同样不同意啊，不满意。说贝尔呢直接表示不喜欢2年1次的世界杯，因为他老受伤嘛，是吧？说一些球迷呢在网络上也发文说对温格的言辞呢是不感冒。 很显然啊，更多的声音是不太欢迎这个想法的哈。那么我们也是连线了超级球迷天鹰哈，天鹰说，到底是什么人在反对呢？到底是为什么要反对呢？ 世界杯两年一次的这种动议啊，一直在不断的争论当中。目前看呢，支持这个动议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亚洲啊、非洲啊这样的一些球队，而反对的基本集中在欧洲跟南美洲。这个想起来应该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个动议会带来一个好处和一个问题，而恰恰是一个好处和一个问题决定了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世界杯是国际足联为数不多的可以挣钱的项目，而且是挣大钱的项目，因此世界杯的举办对于国际足联来讲像一场商业的演出，上一场秀一样。它当然是这种秀恨不得一年办一次，一个月办一次，它才能够挣到大钱。四年办一次对于他们来讲真的有点不解渴，整个四年就指着这一个月把钱挣了呢。所以说国际足联一直希望能够加大这种比赛的频次，让他们能够挣到更多的钱。当然他们会这个说的比较好听了，说我们挣到更多的钱才会让这个底下的下属这些各个国家的足联各大洲分到更多的钱。理论上来讲它就是一个分钱的游戏，但是呢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说球员现在本身的这些比赛已经非常多了，我们看到球员在国内国外连续的奔波作战非常的疲惫，如果两年一届的话，那就等于几乎每一年球员都在打预选赛。那么打预选赛这种方式在这种过程当中就导致了球员的疲惫程度只会加大，只会带来球员更多的伤病，对球员的健康毫无帮助。这就是两个问题，一个优点是会带来更多的金钱，而这些金钱恰恰是非洲啊亚洲的这些足联啊足协啊非常渴望的，而带来的问题就是更多的球员疲惫和伤病问题，影响球员的健康，而恰恰是南美洲欧洲的球员会深受其害。因为我们知道哈，所谓的世界杯其实看的无外乎也就是欧洲强队和南美强队，世界范围之内说我想看非洲人踢球，我想看亚洲人踢球的其实不多，大家想看的无非就是欧洲的球星们和南美洲的球星们。所以说对于损害来讲，当然受到损失最大的这两个大洲的足协，反对声音也是最大的。 对，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数据显示说只有在世界杯年国际足联是真正挣钱的。比如说2015到2018这个周期当中啊，国际足联的财报他们的总收入是64亿美元，其中80%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世界杯，就这段时间。那目前国际足联旗下呢有两大赛事，一个就是世界杯，一个是联合会杯。但联合会杯呢基本上就是啊，也就是 积累 啊，就是配角、 对， 无法为国际足联提供足够好的营收，所以说只有在举办世界杯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从赛事版权啊、赞助等等这方面吸收非常多的资金。所以说在国际足联的设想当中，增加举办世界杯的频率是提高收入的最直接的举措。那么温格谈话当中也提到啊，说新赛制下国际足联可以将资金重新分配到世界各地的协会，帮助他们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足球运动。那翻译一下就是我们挣了更多的钱，那下属的成员单位你们也会有更多的钱，就是大河要满了你们小河才能也满，是吧？ 这个共同会产生利益哈。 所以就像天鹰说的那样，目前大部分的像亚洲啊、非洲包括中北美国家的足协都同意啊，同意这个计划。但是欧洲和南美部分足协就观望的态度哈。有媒体说呢，法国足协倒是已经倒向了国际足联这边，愿意参与到这项改革当中。 文哥是法国人嘛？ 欧足联是坚定的反对者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足联在赛事和这个商业的运营上，他们运营的好，当然不愿意国际足联把这个钱都挣走了哈。 对。 我们也是请严强讨论了一下，说到底这两年能行吗？他认为抱谨慎态度，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不行。 具体落实到可行性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反对的声音过大，几乎所有的俱乐部没有谁站出来或者联赛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建议，认同者、支持者、拥护者实在太少。那国际足联真的要推行这样的一次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的话，势必要将更多的潜在利益拿出来和绝大多数融资金分配，只有在利益分配这方面达到统一，才有可能将这样的一次改革推行下去。所以这个工程量非常非常大，我目前来看我觉得可行性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高吧，除非大家能够把这块蛋糕真正的能够做到成倍的做大，否则 各个利益方关注的都是自身的利益，而不见得会参与配合。中国足球来说，世界杯的如果这个频次能够缩短一半啊，这当然意味着可能打进世界杯决赛的晋级尝试的可能性次数会增加。但是同样你还是要经过预选赛这样的一个阶段，理论上这个比例可能会增加，但是如果自身实力没有得到彻底改变的话，那哪怕世界杯每个月都办，我也不认为我们的国家队能够排入到世界前32、48这样的轮次当中去。所以理论上的几率是增加的，但是实际上对于每一个参赛个体来讲，他距离世界杯的这个到达的这样的一个里程，可能更多的还是看自己的实力。当然如果要从东道主主办方的角度来讲，这种比例也会增加啊。而就世界杯本身的话，它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改革。这个改革呢，是参加世界杯的球队数目正在不断的增加啊，从16支到24支到32支啊，再不断的扩充到48支。坦白说，大家早就不把世界杯的比赛当作足球竞技意义上的最高比赛了。但世界杯本身它的价值，因为它代表着它是以国与足啊方式来组队参加的一种足球竞技，它的价值仍然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无与伦比在于对于它基本价值和它基本操作规范的一些坚守。所以归根到底啊，还是如果没有更大的利益能够被创造，能够释放出来，对它进行的改动啊，我觉得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这是他的观点哈。那说到这个对中国足球的影响，很多网友开玩笑说，这要是提高了效率的话，咱们进世界杯决赛圈的几率也加大哈。但是严强又说了，你实力不行，月踢也没戏。 这个我爱大鸡腿的朋友就说了，说世界杯增加比赛频率，那就是杀鸡取卵啊。 嗯， 听着就像是薅羊毛啊。就世界杯呢，本身是一个吸金的一个这个产品啊，现在就不断的让它产生和发酵啊，这种商业价值和利益的话，恐怕也不是好事儿啊。 嗯，但是天鹰说，他认为哈，4年刚刚好，不要2年。 我认为从现在的比赛来看，当今的足球比赛不是少，而是太多了，有点像这些演员，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哈，一个明星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电视剧明星，不应该过度的曝光。当你过度的曝光，参加了太多的综艺，参加了太多的这种明星的这种节目的时候，大家会对你的这种新鲜感、期待感会降低很多。这样的话，对于演员来讲其实并不好。我们知道哈，所有顶级的好演员，顶级的这些著名的影帝、影星之类的，其实都是不会让观众见他的次数太多。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他每一次的出镜都会带来人们的期待感，都会带来人们的新鲜感。我认为足球比赛也是这样，4年一次，你充满了期待；如果2年一次，今天刚打完输了，比如像国足吧，这个12强赛如果踢得不好，那么收拾场哈，收拾收拾。没事，马上开始踢下一次预选赛了。那这种兴奋度、这种刺激度、这种人们对这个赛事的关注度都会下降很多。当这个东西变得便宜的时候，这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慢慢的下降了。当这个东西变得可以用时间来划过去的时候，那么这个东西的这种期待值也就不那么值钱了。所以说，我不认为世界杯变成2年一次是个好事情。国际足联如果要办2年一次世界杯，我建议是把那些没有意思的比赛，把那些这种冗长的这种预选赛进行机制改革，不要让他比赛打这么多，打得又疲惫又没有意思又不好看，导致球迷都不愿意看这种比赛。要精炼比赛，浓缩比赛，让运动员更好的休息，更好的恢复，让每场比赛的希望值增加，就像一个商业模式一样，提升单个产品的质量，进而提升单个产品的价值。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我所期待的世界足球的发展的未来的一个方向。我是希望比赛，世界杯的比赛还是4年一次。如果说一定要2年一次，那我认为不要这么多的球队，24个球队刚刚好。大家说白了还是想看欧洲强队、南美强队的对决，没人想看亚洲球队和非洲球队如何来踢，大洋洲这些队伍如何来踢。对不起，大家不想看。因此我认为球队不在多而在精，比赛不在时间这个长，而是在于让大家充满期待，这样世界杯的价值才能真正回归。国际足联的商业的诉求可以理解， 但是商业诉求的实现应该有更多的路径，而不是仅仅靠增加比赛数量这么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 嗯，虽然这个思路提出来了，看来哈各方的这个反应都比较冷淡哈。当然，像欧洲方面的这些管理者更是比较激烈的站出来说，我们就反对这样的啊四年改两年这样的这个节奏哈。 对。 那国际足联这次改革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们也会随之这个进程哈来关注。我也问了一下严强，我说那你认为现在国际足联的改革当中哈有没有成功的？ 嗯。 啊，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呢？他说还是女足吧就算是比较成功的了。 国际足联有确实有过一些成功的足球改革方案，赛制改革这方面成功的方案我一下想不起来，但是我觉得对于比如说取胜积分变成三分制啊，我觉得这是规则这方面很重要的一些改定。当然这些规则方面的改革呢，不是国际足联自己主导的，而是国际足球规则委员会 ISAB 啊，这其实是跟国际足联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个独立机构来进行改变的。国际足联更多是在一些具体的赛事创办组织这方面进行了改变。那如果要说他们最大的成就的话，我想过去这30年应该是对于女足的重视和推广吧，这应该是国际足联的成功。 老亨特说，我觉得这事儿天鹰说的对， 嗯， 说的忒好了，还是四年好， 哎， 四年这个节奏比较方便， 跟老亨特的这个想法是不谋而合哈。 嗯， 驻塔人 Mac 在微信里就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世界杯一共32强嘛，然后16强，说前16强4年参加一次比赛，后边那个16个队呢就是后16强就不叫后16强啊，后面那16支球队每2年比赛一次，换一波。 考级呢？您这 对就是2年一升级。 嗯，杨安阳说了，4年一届的世界杯才能够体现足球的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嗯、 欧洲的足球强国反对，反正我看这2年一届估计是实现不了了。 嗯 啊， 南极说2年一届，那咱很快就能踢成东道主了，就世界杯咱没问题呀、啊。 对，你 这看不出来就是给咱定的政策吧？ 你连办10年呢？办10年世界杯？ 连办10年这不太可能啊！但10年以后办一次这没问题。 大脚星叔叔说，这欧洲国家联赛都已经是2年一届了，你再来一个平价的世界杯、 嗯， 这球员得累死啊！ 对，现在其实曾经听到过这样的声音，是来自球员的这个组织啊， 嗯、 因为毕竟呢，球是要球员去踢的，在没有庞大的球员数量做支撑的前提条件下的话，以现有球员去参加这个高密度高频次的比赛的话呢，无疑对他们来说增加伤病就是一个最大的负担了啊。 吴梦生说了，我反正去超市的时候有这样的体验，促销的太频繁，我就不想买了，只能起到反效果 啊。这个就得放在束之高阁的话，您过去就啊，这个就会觉得是好东西哦啊。 嗯， 用户杨洋说了，说世界杯4年一届，那才能体现足球的魅力，那才有吸引力。就是欧洲足球强国都反对，2年一届这个估计也实现不了。其实确实，世界足球的中心呢，其实就是在欧洲。 嗯，所以说啊，拉涅利也说了，这简直就是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抢钱的一场斗争啊。 是啊，明摆着的事儿啊。 嗯，可是我是谁，谁是我就说了，在座的各位，4年一届世界杯，咱能看多少届呀？ 嗯， 频率多点也没坏处啊。累的是球员，也不是咱们，咱是球迷啊。挣钱那么多干嘛用？就得让他们多比赛，赛事多了才能体现出价值嘛。 嗯，这个呆萌若愚又说了，这要是2年一届的话，国足别干别的事儿了，见天的就大眼瞪小眼封闭训练呗，那就是为了训练嘛。这今年训练就为了明年进行比赛嘛。啊，哎呀，这个比赛的频次提高了，大家的观看的这个选择也多了，但是就那句话，确实会出现审美疲劳。 退役上校说了，说这洲际比赛国家队成绩不好的，这都恨不得半年就一届。 嗯， 我支持欧足联啊，反对缩短世界杯的举办周期。当然可以考虑一下，要不你延到5年或10年一回吧。 这 有点长，十年。 这个 这球员想踢一届还不太容易呢。 我觉得在这个就是时间的设定当中的话，这个超过4年的话，恐怕等的时间有点长了， 对吧？ 对， 你说你这个职业生涯，比如说您有10年的职业生涯，踢2回，5年你就 能踢2回吗？ 踢不了，有点伤啥的。 这辈子就是为踢一届世界杯， 那你得会生，就会生那年份。 嗯、 踢 天朝梦想家说了，还是四年好，至少不受国足打击那么频繁，要不年年都打击我。 这先生北三说了，两年四年轮着来，这容易乱的，这两年四年轮着来， 先两年，然后马上下一回四年，再两年，再四年，是吧？ 啊， 记得住吗？ 对啊，您这个训练周期的话，备战周期，哎呦，那就是一考验啊！您说的这不是轮次，您说这是科学。 这么说了，两年一届分成 A、B 组呗。 嗯， 大年 A 组参赛队是预选赛预选赛一到四十八，小年 B 组。参赛队预选赛排名49到96的，哎呀，那对咱来讲，咱还处于90之前，70往后是吧？ 我觉得你这个命题的话，不是一个单纯的互动话题，这是一个这个排列组合的话题，与数学有关啊。宋锦就在微信就说了，说职业球员四年一届，非职业球员四年一届，要间隔两年，让普通人参与，参与性高。这是足协杯，这不是世界杯， 还非职业球员， 这世界足联国际足联搞的足协杯。 啊，还说要不就把亚洲杯和非洲杯都取消了， 嗯 啊，是吧？就弄一个杯赛得了 啊、 哦。嗯， 这个大脚星叔叔还说这叫国际社区盾杯啊，这是英格兰足协搞的啊，社区盾杯，这个厉害了， 一个一个社区了，嗯。很多朋友都是不太赞成说把这个时间缩得短一点，缩短一点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似的哈。 但是 That's Ray 这朋友就是说了，几年一届都行，球迷只要有球看就高兴。 这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 啊、 反正也不是他踢。 这如果是纯球迷的话呢，每天就是看足球比赛他就开心。 嗯 啊，但是您看的开心的话，肯定也是那些高水平的比赛。如果这比赛太水了、太沉闷了、太慢了，水平不高，节奏不快。我估计看着也没意思。 嗯，陈书明说两年一次，那世界杯就无非就是为了挣钱了。 嗯， 也失去了真正世界杯的意思。嗯， 哎呀，这个用户2680说很多球员支持啊，能增加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啊。 谁说的？人球员说累死了，不想踢。 你说支持这些球员，就是那些所谓的非职业球员。 就是刚才天庸说的，就是什么非洲球员了，还有咱们这个足球不发达的地区， 就很难进入到世界杯的舞台，再展示自己那些球员啊，肯定举三只手支持。 对，然后很多朋友都说不行，两年一届不成。 嗯， 15年怎么有比我还狠的呢？ 15年， 少校说，我觉得也就10年。咱这联赛至少可以稳定个7-8年。 嗯、你让这个从事足球运动的朋友，这好像这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哈、 嗯。 黑暗需要光明说还是4年吧、 嗯， 这4年比较正常，不会乱。现在足球比赛太频繁，各大洲洲际比赛，然后再来世界杯预选赛、奥运会预选赛，忒多，忒多， 看不过来啊。 嗯，球员也受不了。 天马行空说，我觉得4年挺好的，根本没有必要改。嗯。 对吧？刚才啊、深秋说2年一届。这球迷的身子骨也熬不住嘛。 球迷 那咱们争取多当几届东道主。 我就说来10年东道主、 啊、 都归咱办。 这2年一次，这个2年一次，这次非洲，那下次来欧洲，下次美洲，连看3届，完了身体垮了。 嗯，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教师节哈。阿木说了、 嗯、 我小学的体育老师可厉害了，记得是下雨天，我们改成室内活动了，结果呢一个灯管的灯掉下来了， 嗯， 老师直接就从这个把这个讲台瞬间就移到了教室中间，徒手就给接到了。 哦， 这 是什么意思？就是两只手，一只手是把讲台给拽过来，一只手接灯管。 啊，对呀、啊。 哎呀，这是高手，这是不是体育老师？这是武术老师啊！ 左右两只手都能分开。 是啊， 叫我就呆了。 您说的是周伯通啊？ 这厉害！ 哎，这个。嗯，那三这朋友说，你的体育老师的话题，有一次上体育课，他说忘了穿运动服，穿了一条满是兜的裤子、 嗯、啊， 体育老师要把兜给我剪了。为什么要把兜剪了？你把兜塞进去不就完了吗？ 哎， 满是兜的裤子哦，这种就是户外嘛啊，户外的裤子他就为了装东西方便啊。 嗯，是 这户外的话他也不影响锻炼吧。 啊，刚才说到了越南队啊，他们现在都特别有信心。有朋友说，嗨，真正大赛能赢强队，啊，完了之后再来吹他们的青训吧。 嗯， 啊，反正大伙儿呢看法都一样。哎，有说三年来一个合适的， 哎， 查理说三年来一次，就三年是单数年，不太好算哈、啊。嗯， 三年的话跟别的比赛不冲突，可以试试。 好、嗯啊，这是大伙儿的设想。一会儿在第40段，我们还有综合消息等着大伙儿。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想。我们从奥运会之后哈，雄鸡畅想就在9点结束了，我们还多半个小时哈。 对， 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今天两个互动话题，国际足联打算把4年一次的世界杯改成2年，您怎么看哈？还有就是今天是教师节，再次祝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们节日快乐，您辛苦了。 嗯，跟着大家互动的话，非常的开心快乐啊！今天是周末，宁波这朋友说，好久不见了，是在这个奥运会结束以后的话呢，这改为2小时的早间节目的话，我就基本没出现啊。宁波也说了，5年也可以呀。5年也是偶数啊， 哦， 这个南柯北斗说了折中一下3年一次，哎，大家可以想想，就是作为偶，咱们一般都是习惯这个偶数年啊，如果奇数年举行世界杯的话呢，恐怕也是一个思路啊， 因为你还要配合奥运会啊，就是奥运会年你要又有世界杯的话，这个分怎么分钱还是金钱的问题， 就是而且呢，这一年当中呢赛事过多，可能对大家来说呢也是时间精力要大了很多，如果把它分开了呢？分开了也不好，每年都有大赛的话他也累是吧。 国际足联这个思路啊提出之后，国际奥委会并没有表态，他们也在观望当中啊，也是时刻关注着这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包括投票的情况哈。好，这是第三时段，我们主要讨论了世界杯4年改2年可不可行哈。第四时段我们关注一下国际体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瑞士苏黎世进行了本年度的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有很多好成绩哈，例如说美国选手弗雷德科利，东京奥运会上100米的亚军选手，9秒87获得了男子100米的冠军。这应该没有咱苏炳添跑得快， 对啊，咱们9秒83啊， 个人首次在100米项目当中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 嗯，男子200米决赛呢，还是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战胜了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加拿大的德格雷塞之后，他夺冠的成绩是19秒70。那么贝德纳雷克拿到了他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 女子百米决赛，东京奥运会的三冠王牙买加的汤普森10秒65也是创造了赛会的记录，获得冠军，这是他个人第三次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 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呢，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12秒42夺冠，也成为了钻石联赛历史当中的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总冠军选手，这是女子100米栏新的非洲纪录， 非常不错的成绩哈。像在女子三级跳的决赛当中，东京奥运会上15米67创造世界纪录的委内瑞拉的选手罗哈斯，这次是跳出了15米48，也是首次获得总决赛的冠军，这是新的苏黎世站的赛会纪录。 女子撑杆跳的决赛中呢，以中立身份参赛的俄罗斯选手西多罗娃5米01的成绩夺冠，她也就此呢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位在室外突破5米大关的女子撑杆跳选手。 女子铁饼的决赛，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选手奥尔曼69米20获得冠军，也是她个人第一次能够拿到这个项目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听到这儿哈，没有听到我们中国选手的名字和身影哈，是不是没有感觉到？是，咱们没去参加。我们请田径方面的资深评论人士窦雨佳给您点评了这一站哈总决赛的情况。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1年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呢，是在瑞士的苏黎世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那么跟以往不太一样，今年的总决赛呢是只有一站啊，就是在苏黎世。以往是两站，一站是布鲁塞尔，一站是苏黎世。那么今年这一站苏黎世这一站的比赛呢，是赛程扩展到了两天。但是第一天的比赛呢，是在广场上临时搭的一个田径场举行的，也就是街头田径啊。这个跑道呢是街上给铺了一个560多米的这样的一条跑道，那举行了5000米，还有跳远、跳高以及铅球。那么今天凌晨结束的呢是第二比赛日，这个比赛日的所有项目都是在正规的田径场里举行的。那么这次的比赛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虽然说今年整个的形势比较的尴尬，首先呢因为今年还是因为疫情导致很多的国际旅行呢不是很通畅，你像咱们中国的运动员今年就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钻石联赛。那么另外呢今年还有奥运会，很多选手呢是在奥运会上比如说拿到了理想的成绩之后呢他就休假了，比如说意大利的这个百米飞人雅各布斯，他就是在奥运会上百米夺冠之后呢他就放弃了本赛季所有其他的比赛。所以呢整个钻石联赛呢在今年从分站赛到决赛来看呢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规模，很多高手都没有来。你像这次男子跳远比赛，基本上世界顶级的前五、前六的这样的选手都没有到场，整个的成绩非常的差。但是呢，有的项目的成绩非常的好，这也是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后奥运时期，其实整个世界田坛它的节奏呢是应该逐渐的放缓了。虽然说钻石联赛也是非常高规格的比赛，但是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它毕竟呢只是一场商业性的比赛，那可能它的重视程度呢就没有那么高。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凌晨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这个比赛现场，今天的比赛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女子撑杆跳高啊，俄罗斯的中立运动员希多洛娃在奥运会上呢是遗憾的摘银的这样的一个女将，在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现场跳了5米01，她也成为史上第三个在室外的比赛当中越过5米以上高度的女将，非常非常了不起，让我们看到了女子这个撑杆跳高的一个新的希望。那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选手就是女子200米的纳米比亚的天才少女姆博玛。这个姆博玛呢是2003年出生，现在呢18岁，非常的年轻，但是呢她今年已经是四次打破200米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她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是东京奥运会就拿到了200米这个项目的银牌。那么在总决赛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他又再一次的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并且第一个撞线拿到了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他的成绩200米的成绩是21秒78，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成绩。这个成绩呢是直接比肩了上一届里约奥运会汤普森夺冠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现在要知道这个姆博玛只有18岁，前途不可限量，我们甚至在想他是不是有希望在未来去冲击格里菲斯乔伊娜保持了30多年的世界纪录呢。刚才说的是女子200米，其实总决赛的100米也非常的有看点。虽然说牙买加的妈妈飞人弗雷泽这一次呢是没有参赛，但是汤普森啊，就是东京奥运会的三冠王汤普森在总决赛100米跑了10秒65，他打破了1984年所创造的赛会记录。当时那个赛会记录呢是美国非常传奇的女飞人阿什福德所创造的10秒76，那么这次比赛汤普森跑了10秒65。那么今年从奥运会开始汤普森已经接连给我们带来惊喜，我们知道在奥运会上汤普森100米夺冠是10秒61打破了奥运会记录，之后紧接着他到美国尤金参加钻石联赛，那是他今年钻石联赛第一场比赛，结果就跑了10秒54，然后接下来又跑了10秒64以及10秒65等等等等，跑了一批的这样的好成绩，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他是非常有希望去冲击女子100米的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姆博玛有望去冲击200米的世界纪录，那汤普森呢其实他本人是更有希望他先来冲击100米和200米这两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我们知道这两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都是美国已故女飞人格里菲斯乔伊娜在1988年创造的，100米是10秒49， 200米是21秒34，这么多年呢这两个记录高不可攀。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了希望，而且这几个选手他们参赛密度非常高，状态保持得非常好，其实就说明他们的潜能是无限的，也许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比如说明年后年 甚至到2023年、2024年，也许他们就真的有希望去改写历史。那虽然说这个比赛有很多精彩，有很多亮点，但是也有很多的遗憾。比如说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中国选手没有参赛，因为现在呢，一是疫情导致我们现在对外的交流不是很方便啊，大家不好去出国参赛，而且呢，今年又有很关键的全运会，像巩立姣啊、苏炳添、吕慧慧啊、刘诗颖他们都要比全运会。那么其实如果咱们的选手能够参加钻石联赛的话，能够参加总决赛，很多项目是具备夺金这样的一个实力的。另外一个遗憾呢，就是本来在中国呢是有两站钻石联赛，但是目前呢这个比赛一直是延期的状态，那么在今年继续举办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希望疫情能够早日的结束，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往日的田径场上的那个热热闹闹的那个场景。虽然说这个钻石联赛年度总决赛都已经举办了，但实际上在世界田坛还有很多比赛正在准备举行。前两天呢，我看报道，美国这个非常资深非常著名的飞人加特林，他有可能就要在9月中旬一场欧洲的小型的田径比赛上上演他的谢幕战，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那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个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总共是32项哈，都有了钻石的归属哈，产生了最后的总冠军。总结一下看，美国队依然是在田径当中表现出绝对霸主的态势。32个项目当中，他们拿了8个项目的总冠军，是排在各支代表队之首的。那也可以计算一下哈，美国队在历届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数量是合计达到了80个，那这个数字也是远远的领先其他国家。 田径大。好，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美网的比赛。今天呢，进入到第11比赛日，在赛程安排方面呢，北京时间的7点钟啊，应该是已经开始了这个很长时间的比赛，在阿斯阿什球场进行的女单的半决赛。第一场比赛呢是萨巴伦卡呢对阵费尔南德斯，之后的比赛顺序应该是萨卡里呢对阵拉杜卡努。那么6号球场呢，在今天的这个凌晨2点钟啊，进行的比赛是商俊成对阵百利啊，这应该是资格赛，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比赛的进展的情况。 应该是8进4的比赛， 八进四的比赛。 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他最终的这个赛果怎么样，或者是因为天气的缘故。总之哈，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伙分享。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哈，在南美赛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呢，今天早晨也进行了哈，有几场比赛的结果哈。6点半开始的乌拉圭和厄瓜多尔的比赛，最终是乌拉圭1-0战胜了对手啊，这是刚结束的比赛。巴拉圭呢是2-1战胜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智利的比赛目前进行到下半场，快结束了，77分钟更多的时间了。现在是哥伦比亚3-1领先着智利队。阿根廷呢是7点半开始的比赛，他们和玻利维亚的比赛现在暂时1-0领先，下半场已经进行到2分多钟的时间哈，进的这个球是梅西进的，在8点半的时候，巴西将会面对秘鲁队，已经开始了，8点半已经开始12分钟了，现在是双方0-0打平着，看看今天阿根廷能不能够拿下玻利维亚哈。 另外呢，这个昨天的日本公布了苏迪曼杯，就是羽毛球比赛的苏迪曼杯的参赛名单，桃田贤斗、山口茜和奥原希望呢都是参赛。女双组合广田彩花刚做完手术，所以说她和福岛由纪的组合呢是不参加比赛的。今年的苏迪曼杯比赛呢是从9月26号开始到10月3号结束，地点呢是在北欧国家芬兰的万塔举行。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来到体坛热搜榜，关注到哈微博热搜，昨天举行的14运会女子双人10米台预赛结束之后，陈芋汐又上了热搜哈。她说大家水平都很高，竞争的最大对手就是自己。那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目前国内的跳水运动员的水平都挺高的哈。这位小姑娘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严肃，这个录音现场稍微嘈杂一点哈，因为是在现场，但是不妨碍这个小姑娘冷静的表述。 然后你觉得在这次的比赛中，谁才是你最大的对手？ 双人吗？ 啊， 自己吧，因为只要他们水平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在国内的赛场上可能比国际大赛竞争更激烈一些，你通过这次全运会感觉咱们整个水平怎么样？国内现在这个整体水平， 小姑娘说现在大家的水平都挺高的哈， 嗯， 特别冷静， 对， 对自己的实力认清哈，嗯， 竞争也非常激烈啊，毕竟呢咱们的中国跳水队呢是被称为梦之队啊，在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表现也非常出色。另外呢，就是张继科呢在大学的第一课的演讲当中说啊，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乒乓球啊，这点我觉得说的是特别理直气壮，没问题， 也上了热搜哈， 对，嗯，那1959年的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至今呢，中国乒乓球队60多年，一共为祖国夺取了100多个世界冠军。中国乒乓球队呢，也是历史当中最成功的乒乓球队。那中国乒乓球呢，也总是永远让人热泪盈眶的力量啊，身披荣光，一如既往。 嗯，来听听他当时的表述。 当然，热血漫中还有很多常见设定，比如一起奋斗拼搏的团队，这个我就不用说了。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乒乓球。在我的人生里，乒乓球一定是我没有办法割舍的。我希望能一直从事乒乓球相关的工作，去延续自己奋斗了20多年的事业。无论何时，我都是乒乓人，乒乓球是我一生的热爱和永恒的伴侣。希望年轻人也能找到真正值得为之拼搏的目标。推广乒乓球，推广全民运动，是我一直想做的。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乒乓球，喜欢运动，我会特别自豪。这种成就感才是最真实。 另外也看到哈，昨晚上北京儿童医院提示说90%的白血病患儿家中曾经装修，这一条也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那装修之后多久才能够入住啊？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呢这会遇到的一些关注点。那新装修的房子呢会有甲醛，有机油的挥发物，像苯啊、氡啊、氨等等。装修完呢，在保证通风的情况下呢，至少是6个月以后入住。目前的甲醛这一块呢还没有十分有效的快速去除法，最有效的办法呢就是一直保持通风啊，使浓度降低。那么甲醛污染呢主要来自于这个木质家具、木地板和壁纸等等，但还有木质家具当中的这个胶也是产生甲醛的重要的物质。 嗯，微博热搜当中呢这一条也是比较靠前的，北京环球影城9月20号中午12点正式开园。北京环球度假区 APP 提示说，9月20号盛大开园日的开闭园时间已经安排确定了，开园时间是中午的12点，闭园的时间将会延长到晚上的10点。那游客呢，也是需要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 来预约入园的时间，并根据预约的时间呢来入园。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昨天冬奥会的一条消息呢，集中了很多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卡通物啊，就是像孙悟空啊、哪吒呀，还有葫芦娃，这些我们童年记忆当中的这些卡通的形象呢，汇聚在一起，很难不让人激动啊！这是一则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宣传片，惊艳了，据说惊艳了无数人啊！这是上海美术电影厂这个混剪的动画版的《冰雪》。 看看这里边有没有您熟悉的动画人物啊？ 俺老孙来也！ 雪孩子，冰雪运动啊，强项啊！哦，哪吒三太子。小诞生，冰雪运动得从娃娃抓起，葫芦娃们组的冰球队定拿冠军。 开始， 二郎神赛场神剑，五小龙王敖丙和哪吒三太子双人滑，这倒是新鲜。这一次中国童话联盟 要贡献点力量，扩列中国的冰雪梦想，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助力北京冬奥会。大家瞧， 也如意， 中国冰雪大扩列， 期待您的参与。 孩儿们，操练起来。 拼出几个？ 对，最起码我觉得声音特别亲切啊！这是这个李阳老师啊， 猴哥， 唐老鸭啊，唐老鸭，这个声音简直是伴随了我们的这个很长时间，不单是童年哈、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少年时代，甚至青年时代啊。 其中提到了一点哈，冰雪大扩列的确是这样哈、啊。随着近年来北冰南移对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临近，冰雪运动在海南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开展冰雪运动是要有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场馆硬件设施的。由于海南省的冰雪运动起步比较晚，截止到目前呢，在海南市只有2块可以供市民参与冰上运动的室内冰场，滑雪场方面呢是只有1块室内仿真旱雪滑雪场。 对，总体来看呢，虽然海南的这个滑冰滑雪场啊非常的稀缺，但是依托现有的几家滑冰滑雪场呢，近几年呢，海南还是要常年开展像滑雪、冰球、花样滑冰等几个项目的青少年的培训。这海南2块冰场当中的1块呢，是位在三亚启迪冰雪体育中心，是海南唯一符合奥运标准的真冰场。2018年开业以来呢，先后举办了多场国际国内的冰场比赛，承担了国家花样滑冰集训队的驻训任务，承办中国花滑协会考级赛，为广大市民以及中小学生和游客提供了冰上运动体验。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脚步的临近，中国冰雪产业扩展出新空间。如今，即便是位于热带地区的海南岛，也是可以感受到冰雪运动的乐趣。中国冰雪运动也正在突破季节和地域的局限，逐渐形成覆盖全国四季布局的态势。 另外呢，提示您呢，就是在9:10开始的1025动声活节目当中啊，将由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副教授为大家介绍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也提醒大家伙儿哈，今天呢是杭州2022年亚运会迎来倒计时1周年的日子，大家期待的亚运会的火炬、官方体育服饰以及礼仪服装形象也会在今天揭开神秘的面纱。那经亚奥理事会、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和杭州亚组委多次商议，会议也是公布了咱们杭州亚运会的482个竞赛奖项。也就是说呢，杭州亚运会届时将会产生482枚金牌。此前已经确定包括入亚的智力项目、电子竞技以及体育舞蹈、霹雳舞啊，这些都算哈、啊。我们总共有40个杭州亚运会的大项，到时候请大家关注。好了，详细为大家介绍完了哈，我们来看看您的内容。我们刚才说了2个话题，一个是教师节，在祝家里人哈，尤其是从事教育工作者的朋友们节日快乐的同时，分享一下您以前哈上体育课有意思的一些经历，包括您的体育老师的故事，还有就是也讨论讨论国际足联他们想推行世界杯4年改2年这样一届哈， 嗯， 您觉得这好吗？这香吗？ 像我觉得这个不单是2年一届了，大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想法，又提出3年的，又提出5年的哈。 嗯， 这个同时呢，今天是教师节，为了应景的话，我们今天话题说说您的体育老师。宁波这朋友呢，微信里就说了，说他说我上学体育老师都爱打篮球，说还有别的学校老师过来挑战呢。 啊。 每次打的都特别激烈， 嗯， 所以说看到这个体育老师打篮球进行激烈的比赛，恐怕对很多学生都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啊。 嗯，我是谁谁是我说了，给你们普及一下哈、 嗯， 这一届亚运会有中国象棋这项比赛 哦， 而中国象棋应该是不是表演赛啊？哈， 嗯 嗯， 咱北京还有中国象棋队呢。以前咱们的这个说棋论道节目还请过咱们的嘉宾过来讲呢啊， 当然哈、嗯， 哎，大脚青叔叔说了，他说大学体育老师据说是全国标枪第5。投掷类项目呢，一律亲自示范呢。说其他类型，只讲动作要领，剩下自己领悟去。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嗯，刚才听了 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这个咱们的成绩哈，包括国外的成绩哈，苏彦军说了，我们要从体育大国变成体育强国，真是还有不少的差距，这田径真是得努力哈。 嗯， 但是今年确实在东京奥运会上，田径项目出现了很多让大家非常意外的好成绩哈， 尤其苏炳添还有巩立姣 投掷项目哈， 对， 嗯。 另外孙彦军也说了，说这个小学体育老师是女老师，哎，这个情况不经常出现啊， 哎、嗯， 这种很少见。体育老师，女老师。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也是女体育老师 啊、 哦，当时还教我们健美操什么的。 嗯 嗯， 这孙彦军上小学的这个体育老师是位女老师，他说我们这爱闹的男孩子可被这老师教育的够够的， 那挺厉害， 这老师得多厉害是吧？ 嗯，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教篮球的也是个体育老师，也是位女老师 啊。 嗯， 六六四五说了，估计今年的教师节体育老师是最愉快的。 嗯， 因为现在体育课是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地位， 对， 强筋动骨啊，这个劳其筋骨是增加体魄重要的方式啊，希望我们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在未来有很大的提高，这是一件好事儿。 没错，这个没有全民健康哪来全民小康，对吧？必须有好的身体嘛。Tony 伟说了，体育老师那学校老师里边最好说话的 啊，最好商量的人， 说病我就病，这给成绩 啊， 也给我高分、 啊、 这也以前是那样啊。 这是您跟体育老师的秘密吗？现在成公开的秘密了。 嗯，那以后的话，体育也不会这么轻易给分了、 嗯、 啊。您要是达不到这水平的话，老师这个啊也会很严格的吗？ 任我行，不知道您这接的是哪句哈、啊？说电视上看了几个镜头，他们的比赛是在街上比赛的，挺有想法，啊，我们如果您说的是田径方面，咱们田径也有街头赛哈、啊，街头挑战赛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对各个项目哈、啊、有个推广哈、啊。 对， 嗯。 另外，用户8338说两年一届，他说我怎么觉得这是国际足联在照顾咱们呢？ 你想多了。 说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有空来啊。两年一届的话，就咱目前这水平，反正。先进决赛给概率是提高点吧。 要说啊，我觉得确实四年一次也是比较好哈。 嗯， 瞎改什么呀，四年一次挺好的，有本事你就出现，没本事你就在家幻想。 嗯， 这是一览众山小说的，太逗、 嗯、这个这还有这朋友哦，这个 the 三啊 the three 这朋友说解释一下，是吧，刚才说那个满裤子是兜，就是当年的哈韩的风格， 对， 这裤子又肥兜又多。 嗯、 啊，它主要不在于兜的多与少，肯定裤子太肥不利于体育锻炼。 四九城说了，我就支持两年，但是要精简各大洲的垃圾比赛。 嗯， 比如说你这个欧洲国家联赛干脆就取消了吧，美洲杯你改成四年。 嗯， 啊，拖累球员的无聊的预选赛和主客场什么的都改一改，消一消哈、啊。 嗯， 然后预选赛和各大洲杯赛合并合并，这样不就是让球员有休息时间了吗？ 对呀、啊。 可是您得跟这各大洲商量好了，人家也想挣钱的。 哎，现在必须把这个。这块蛋糕怎么分说清楚了哈哈、 啊、 另外世界杯如果改为两年一次的话，本身就是跟欧洲杯来争市场嘛，对吧、嗯、这是明摆着的事儿。而平爷说了，说上学的时候我最喜欢我的体育老师。 嗯， 这为什么是最喜欢体育老师，给个理由呗。 但是慢走说，我媳妇儿就是老师，最烦过教师节了。 嗯， 课也一点没少啊，休息不了啊、哦、下班都比平时晚呢。 哎呀，这个 辛苦了辛苦了啊。 对，这个教师节您说要教师节老师都休息的话，那课谁上啊？ 还得上课。 对呀、 嗯、小盘子说，四年两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钱。如果世界杯球员挣得多了，那球员自然就不说累了。 嗯， 联赛年年有也没人说四年一回啊。 蒋磊在我们的微信里说李阳老师的配音啊，太怀念了。 对， 就是好的声音，而且有特色的声音的话，永远伴随着我们啊。而且呢，这些卡通形象，刚才小丽一问，这孙悟空那肯定是齐天大圣，是马上想到的声音，是最有特点的。包括还有像这个小白龙， 嗯， 和葫芦娃、 诞生、雪孩子、 雪孩子、 啊、都在哈、啊，都在里面。 你别说，前两天这个宣传片我还真看了， 是不是？ 对， 嗯、 特别吸引眼球。 是，嗯。适合孩子也适合大人哈。 对， 好了，那我们就用李阳老师这句话来结个尾吧。孩儿们，操练起来， 操练起来 啊！这是体育台，希望体育能够给您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快乐。 哎， 好，欢迎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再见。 即刷即注，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芳漆。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